啊，在二月当中呢，除了春节，大家一定最关心的就是今天了，是不是？所以呢，有什么样的心里话还偷偷的忍着没说呢？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啊，我可以来帮你一把，对不对？帮你表个白也是可以的嘛，是吧？好了，这个时候听一首歌曲吧，来自五月天带给我们的《恋爱 ING》，今天少了他一定不行，听听吧。 陪你熬夜聊天聊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你是空气，但是很温顺，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从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E。 没错，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唱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热血沸腾、蠢蠢欲动的哈。那如果你还落单的话呢，抓紧时间吧哈。要不呢，你要知道，这连续进行了20多年，甚至是30多年的单身 party 哈，又要属于你了，是吧？好了，让我们主动出击，寻找真爱吧。而且呢，人体的细胞啊，据说在夜晚才会更加的活跃哦。那夜幕降临呢，才是一天的新生时刻。所以呢，各位，你准备好在今天晚上焕发出你所有的能量和魅力了吗？要把握好哦，青春不会停留哦。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带给我们的《We Together》，让我们一起热闹一下吧。 keep up? You sure? 一点没变，眯着眼，假装自己在睡觉，直觉告诉我，一下子就回到 party 的味道，也提前在预告，有门转角角的，准备就要呼啸。鸟声正在倒转，甩尾般魔幻，空气用力弹，迎面而来。 Everybody 唱着歌 Together， 上上下下快乐着 Together， 每颗心都定位在一起了，快乐信念 Power We Together， Everybody 跳着舞 Together， 上上下下快乐着 Together， 每颗心都定位在一起了，梦的信念 Power We Together。 我透过后视镜酷酷的看风景，玻璃般的心情都藏在墨镜里，方向盘会飞行，他对我眨眼睛，这说不出来的神奇发动了心中的引擎，这世界不等你， Everybody 记一记，光速般的马力，新的卫星导航器，带自己去旅行，地图它没有意义，就照着自己的逻辑，梦不言世界多美。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冲辉啊。下面呢，我们请出的是李荣浩啊，带给我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是《后裔》。那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音乐的常规，以游戏里英姿焕发的英雄角色后裔，写下了结合电音、中国风元素，并沾满古典韵味的主打歌，风格独特，而且又非常的强劲，真的是朗朗上口，而且非常的洗脑。而这样的设计呢，也与《王者荣耀》的游戏背景有关。游戏中后裔的设定借鉴和参考中国传统文学形象，引发了玩家对角色的兴趣，增加了代入感，同时呢也基于游戏的世界观进行再创作，那么与这次的歌曲的风格呢也是十分的吻合的。所以呢你看吧，除了听听李白之外，听后裔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吧？所以呢有请李荣浩咯。 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英雄只能白发白中冲破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瞥，谁又敢阻拦，直到金乌出手被人嘲笑，直至他现传苏醒的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魔波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 望着是后裔的图案，找寻的是光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心中只能百发百中重复魔法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该阻拦，直到今日出手被你嘲笑，直至他现传苏醒了留下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马风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懂多心软，后羿将浴血奋战，发誓我遗憾，后羿掀起马风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懂的心软，后羿将浴血奋战，发誓我遗憾，望着是后羿的图案，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曲，叫做是后裔，你还喜欢吗？如果会唱的话呢，每天在节目当中不要吝惜你的声音啊，在开车的路上可以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当然了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好了，那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听到的是一首新歌啊，是来自沙宝亮的一首新歌《无赖》。那新歌当中呢，沙宝亮继续用略带沙哑的磁性嗓音诠释了成熟男人面对爱情的释怀与无奈。那作为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呢，讲述了看透了爱情里的你来我往，一朝一世都费尽心机的两个爱情无赖，也是终于置身事外才看清了满身的伤痕只能寄情于未来的爱情无赖。也许是丰富的人生阅历，或者是沙宝亮略带磁性的沙哑嗓音，才让他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更加的得心应手。那从开头的淡淡描述到副歌部分富有张力的情感爆发，沙宝亮的诠释呢让这首歌更加的有层次感哈，将那种抓不住的过往却又赖着不想放开纠结挣扎翻滚着的心情表达的是恰到好处哈，而且呢又不过于矫情。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沙宝亮的无赖，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请自来，寂寞挤出人来，少了谁的现在，多了一段感慨，对白就快要修成了空白，承诺像漂浮的尘埃缓缓散开，灌满了脑袋，还远情掉下来，算了置身事外，算了一吐为快，无奈就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却忘了要从何而来，一边放大悲哀，一边奢侈着未来。 去的去来的来，失去后才明白，还要慢慢的爱，总是在好的好坏的坏，越过了人的海才说要如今赶来。掉下来，算了，置身事外，算了，一途为快，无奈，就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

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中午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且近地面刮的是偏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夜间气温比较低，预计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另外，本市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需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图书资讯，今天先来为大家推荐一本世界儿童文学经典《路易斯·安娜的天空》。本书意在讲述，无论和别人相比生活有多么不一样，家人都彼此需要，都需要相亲相爱。这本书很适合全家阅读。再来推荐一本寒假读物，书名叫《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作者是北大历史地理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才完整，对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加问一个地理问题是个好习惯。最后来推荐一本由北京风俗画家王大观先生所绘的图册《古都宫苑图》。这本图册以上世纪20年代为背景，以北京皇城内的文津街为中心，生动再现了北海、景山、白塔寺、钟鼓楼等著名景观。最后来关注，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如果你刚刚错过了前面的能量音乐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OK， 锁定频率，握好方向盘，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记住了，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那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匿名的朋友他不让我读出名字，他说我和我的朋友刚刚在一起3个月啊，我们就因为工作的原因分开了，现在呢变成了异地恋，姐妹们呢都劝我不要再傻了，不可能，但是呢我还是想坚持哈。那不知道结果是对还是错。那其实呢我们在想问题的关键很简单，恋爱呢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只有你们两个人最清楚，所以呢相信自己的感觉，同时呢因为这样的异地也给彼此多一份信任，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呢加油吧。那同时呢也推荐一首歌曲给你，是来自 Taylor Swift 带给我们，首歌叫做是 Hours。 那讲述的就是一个众人反对的爱情啊。那但是呢 Taylor Swift 正坚持要和男友走到最后，不管是外界如何纷纷扰扰，都要把爱情继续。那所以呢我们应该懂得珍惜一份共同努力而获得的爱情，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心在一起，距离不是问题，对吧？所以呢来听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给我们的 Hours， 掌声请。 Elevator buttons in morning air， Stranger's silence makes me want to take the stairs. If you were here, we'd laugh about their vacant stares. But right now, my town is theirs. Seems like there's always someone who disapproves. They'll judge it like they know about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被各种事情弄得是焦头烂额啊，但是一不小心呢，就会患上各种心理的疾病。比如说呢，做了一晚上的方案没有被通过啊，那发现今天一早醒来呢，头发少了那么几根啊，那就连听到同事们讲冷笑话，好像自己也笑不起来了哈。那这就叫做我们俗称的城市病啊，怎么办呢？炎亚纶有一个好的妙招啊，他说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很懂得自我安慰、自我鼓励的人啊，他就经常跟粉丝们说，每天呢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还不错哦。那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暗示自己，也许呢我们的城市病就会少很多了，你说是不是呢？当然了，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种唤醒、愉悦心情的很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各位在听歌的时候，不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你记住了吗？那所以呢，刚才炎亚纶教我们的这一招，也许在下面这首歌当中它就有一些体现，听听看炎亚纶的一触即发，掌声请。 即使不小心路过那个一直回避的街角，只是不经意走访的那双送的手套，那未可悟的路人吐了你最爱那种味道，压心的味蕾偷偷走开了 忘记，我已经没有问题，一字一句说的连自己都心虚，我以为早就忘记，我甚至毁了证据，却冷不防被回忆讲了句，从开始怎么相爱到最后怎样离开，难过愉快统统被翻出来，我深深沾染一触即发，我快要招架不来，回忆像病毒散开来，躲躲不开，早就将一块手机甚至电脑全部都丢掉，是谁从哪里丢出这一阵甜蜜的合照，都怪那一只账单提醒我你的生日快到，那几个数字残酷打通了记忆的穴道，把情歌听成祷告，看下发现到拥抱，爱情的残骸原来我忘了打扫，微微接受的味道，失去放手的力道，原来回忆能这样不人道，从开始怎么相爱到最后怎样离开，难过愉快统统被翻出来，活生生将来一触即发，我快要招架不来，回忆像病毒散开来，躲躲不开，难一触即发，我快要招架不来，回忆像病毒散开来，从开始怎么相爱到最后怎样离开，难过愉快从来早有安排，放也放不开，或许是我一直舍不得放开，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欢迎你继续聆听啊。那么今天我们所提及到的能量音乐呢，确实是可以为你减压放松，甚至是可以帮你治愈城市病的音乐，对吧？所以各位，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更加的重要，而且呢每天要持续的收听，不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才会有这样的疗效哦。好了，马上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后街男孩啊 ，Backstreet Boys。那2018年呢，他们已经成立将近25周年了。那么在几代的乐迷当中呢，已经是欧美流行音乐最顶级的顶尖的经典组合了。那么他们的那首经典歌曲《Along As You Love Me》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激荡我心呐。那唱歌的男孩们已经老了，听歌的人儿呢也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呢，这个歌曲所带给我们的活力依然跟当年一样，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这个时候还等什么呢？是吧？As long as you love me， 听听看吧。 OK， 妈妈的爱意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感受到了吗？这么一个特别的夜晚到底要准备怎么样去度过呢？你的一切都已经 already 准备好了吗？我真的是替你们心跳加速啊。好吧，战马能量音乐啊，这个时间呢要为你带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也是为大家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曲婉婷带给我们的 Handhold。他说他相信想要这两个字是有魔力的，他会奖励你，就像宇宙知道你的心意，前提的条件就是要把握好每一秒，该来的才都会来。那你记住了吗？好了，今天呢不管怎么乐，明天呢就是春节了，提前的给大家拜个年啊！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一起热热闹闹的过新年，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如果明天的这个时候你还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那咱们就再见喽，拜拜。 Sweetheart, won't you come and sweep me off my feet? Catch me when I fall. Whisper these words in my ears tonight. I could fly away with you.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I got this， let's go， living like a day and night， it's so hot。快到过剩被分解 You gotta stay alive， 种种天才令大地像 city 赤带，勇气要购买，快灭绝美好生态。别怨新闻这么假，有些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别怪烟花这么花，以爱可修补伤疤。世界痛了，信仰也会被打倒。It's time you live it up， 空中快越傲慢极无法够天高。欲练是什么？信念就是我的祷告。别怨新闻这么假，有些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